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哎，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请到一位嘉宾，好，是来自香港的一位老校长，现任是烛光教育基金的总干事，在香港可风中学曾经是当副校长，是当了30多年，胡校长胡志宏先生，非常欢迎今天来到 3D 画新闻。谢谢。 谢谢。 好，这个胡校长今天请到您到这里来，主要是因为现在开学了哈，这个每个老师或者家长学生，哎，大家都在琢磨说新学年到底怎么样开始，在这个新的学期，哎，到底要做什么？作为一个老师，每年开学第一件事情通常是做什么？ 通常就是开学礼啊。 开学礼，所以要想一下今年在开学礼上要对学生跟家长讲什么嘛。 通常都是勉励他们要努力学习啦，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啊，在学校吃饭的时候要不要挑啊，这样子。 讲的还蛮细的。 中学生哎， 中学生还要教育说吃饭不要挑食。 有时候他们会这样子的。 中一的学生还比较小哈。 你说小也不小了，其实 中一的学生在内地相当于初一， 倒是有这么一个现象，胡校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好像在内地中学开学呢，可能尤其是高中会有一个仪式，也可以说是一个活动，军训，就是军事化的一种训练的模式，比如说几天把你拉到营外，然后进行这个操练呢、还有晚上会要宿营啊，就很多这磨练， 有点像童军的这个练习， 磨练心智的这么一个活动，在香港好像很少听说。 其实我们学校以前在中一的时候也有的，一个礼拜，然后有一天晚上还要让他们睡在学校， 是吧？ 对。 但是这样的一个方法，现在在内地其实有争议的，有的中学生，你看现在孩子都比较娇生惯养，说可能四个老人家再加父母，六个人一块带一个孩子，那他们呢可能平常在家里面也不干活，二一个也没有经历过什么风吹雨打，所以一碰到军训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娇生惯养，出太阳打伞，下雨也打伞，就说这么一些形式化的东西我们不用，以后呢干脆把军训给取消了。但其实如果说对孩子来说，您觉得这个军训对孩子的身心发展是有帮助的吗？ 开学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操练一下？ 我觉得起码就是要他知道自己的体质是怎么样吧。然后其实在学校也有体育课啊，如果是你怕这样怕那样的话，那小孩子那个成长肯定是不会好的，会健康。 其实内地的媒体都在关心啊，说这个新生到学校报到，现在是家长比学生多。这个胡校长自己在学校里边有看到香港的家长是不是这样，都是这个全家老少一起上阵送小朋友过来。 九龙城区还塞车。 没有那么夸张。 没有那么夸张。 可能我们学校那个交通也不太方便，就是不是说你要来你还是要坐一段路程的车子 这样子。 这个交通不太方便在内地的很多家长看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怎么到北京上海到外地读书照样全家一起出动。 其实这个也跟那个学校那个习惯有关的， 是 比方说你每年都看见有些家长来，有些家长觉得诶可以来啊，我也带着小孩子来也看看也好啊，了解一下、认识一下，其实里面的想法很多的，但是小孩子一般其实都不太希望家长来的， 不希望家长来哈。 对啊， 诶我发现 那您希望家长跟着来吗？ 我觉得没必要， 没有必要 哈。诶你知道这两天开学吗，有这么一单新闻，就是说呢有跨境的孩子，尤其是小学生，他们从深圳罗湖这边过关来到比如说上水或者粉岭上小学，没有家长送的，一个人过关，而且也不担心安全问题，反倒是刚刚开学的大学生 家长开车，而且是陪他们上一天的课，早上送他们去，说是怕迷路了。结果呢，就有这个保安，大学保安就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别人就问他，他说：“哎，你有没有看到有家长们陪同孩子来上学？”保安就说：“真的有，而且我还发现有家长从早到晚的陪，上午送过来，晚上听完课好再把车给接回去，就在那等他一天。”然后家长就说：“也可以啊，我第一天来看看我孩子上学的环境啊，观摩一下， 陪太子 也没有不好，哎，陪太子读书也没有不好。但是你新闻一出来，马上就觉得，你说几岁的小朋友都能够这么自立，反倒是大学生，你脱离不了父母吗？这是一个什么现状？ 其实自己过关的孩子啊，都是小五啊，小三、小四啊， 这还都是小学生哈 啊，有经验的他，所以也不可能就是每天他都是父母带，已经有经验。我觉得这个也不用觉得是大惊小怪的，因为他们每天都上课嘛。 说实话，小学生 自己上学，但是大 学 出现这个情况， 对啊，咱们小时候都是自己上学嘛， 我想就是如果是小学小一啊，那些父母紧张一点还是比较好的，陪他过来啊，这样子。但是如果是大学的话，真的没有必要。如果是你不认识路，就应该提醒他早两天到大学去看看嘛。 大学考试的时候应该增加一门科目，找不到学校路的学生不能够上大学。 现在的孩子都是智能手机，你都可以有这个地图导航的，也犯不着。 对呀， 关键是家长。 哎，所以这反映一个什么吧？就有人就觉得香港的家长要比孩子更加的焦虑。就说对孩子的教育过于紧张，我就有朋友，他们女儿刚上小学一年级，他爸爸呢每天工作也很忙，晚上11点多，他在 Facebook 上写，他说把女儿刚刚哄睡觉，我爸爸的工作还没完呢，就是爸爸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对对对， 他开始检查第二天女儿上学的一些文件，那些什么日记本啊，什么小本子有没有写好名字啊，各种书啊要贴好标签呢，检查完之后他才可以入睡。第二天早上5点半又起床，他自己收拾完之后再把女儿东西再检查一遍，然后帮女儿收拾好，穿好衣服，这个背上小书包，带他可能路程也比较远去学校。他说这是小学家长的每天的日常生活，估计就是这么着了。但是我看完之后我说不用吧，你说小学生首先有那么多文件要准备吗？而且咱们小的时候也不用说这是自己的事都能自理的吧。 他这是早上去开董事会啊，也不上小学。 哎，是不是反映这香港的家长过于焦虑，还是因为他们对于教育这个问题实在是太过于紧张，也很担心孩子所谓的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这些奇奇怪怪的现象，就有人就是说这一代的都是怪兽家长。 怪兽家长， 对呀， 这外国人说这个是直升机家长在脑袋顶上转的。 对，所以这个可能也跟这些家长是他们那个年代那个父母那个环境比较好，照顾的比较周到，然后他自己就更紧张。然后希望在那个学校里面可以赢过别人，所以就每一样都为他做得很好很好。 就您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里面哈，就有没有真实的例子，有的孩子可能天分也很好，自理能力本身很好，但是被父母宠爱宠爱就变成溺爱， 有这样的 溺爱完了之后反倒是害了他？ 有啊， 有的， 有啊， 跟我们讲讲。 有一位同学，他成绩很不错的，然后父母就是只是关顾他的学业，然后他也很听话，很少参加活动啊什么的，然后他就跟同学的关系就不太好。然后他进了大学之后就改变很多，因为父母放开手了，然后他重新再去交朋友这样子，然后觉得很高兴，然后跟老师会来分享。但是应该中学已经是可以开开心心的上学，但是因为父母就是对他要求很多，有时候有些可能是在起居饮食方面注意的很多，有些是功课，有些是交朋友，有些是看电视，有些是培训，总之就是很多种不同的家长啊， 是 啊，那种关心过度，然后变成一种很大的压力，对那个同学的成长真的不好。 哎，还有一个问题，胡校长，我觉得我一定要问，这个内地一到开学，家长除了给孩子带好东西以外，还很多要给老师带礼物的， 这个香港有这样的这个情况？ 应该没有。 唐老师， 这个还真是，我跟你说，这个 真的没发生过吗？真的 从来没有吗？如果香港这个家长，如果有一个家长要送了礼物的话，别的家长应该感觉到压力很大， 或者请老师吃个饭啊什么的，联络些感情。 不一定是 这 个钱好，可能有一些，比如说这个，你说也不是特别贵重，但是也是算得上一种礼物， 表达心意， 这样也没有吗？ 没有，没有，没有。香港这个社会可能就很早以前跟那个联署的宣传啊什么有关，然后反正就是你要这样子讨好老师的话，那个学生在学校里面很难立足， 很难立足， 很难立足。 老师会不会反感？ 会呀、啊，老师觉得我教书就教书，不用你送什么。 我倒是觉得，我觉得很多内地的家长是担心，我不送礼的话，学生在学校里很难 会不会受老师的冷落？ 不会， 不 会 吧？ 不会啊、嗯，香港完全没有这种 文化 风 气 是吗？ 所以 我还记得我这个上学的时候，每年到这个是9月10号吧，教师节。 对， 哎，这个给老师送礼物、啊，从这个开始还只是一张卡片、一个苹果什么的，后面就升级了。后面就升级的就变成这个什么购物卡啊，什么什么东西都来了。这个其实是很挺多的，所以我一直想，我一直觉得在哪儿学校都应该送点 什么东西。基本上中产和草根的分别，你看在内地胡校长基本上就反映在教师节送礼上。 你送什么样的礼物？ 哎，但是在香港好像在开学这个开的车身上 啊，是吧？ 反映在好。 好，三 弟 换新闻，咱们今天休息会儿啊，再接着聊这个开学了的话题。似乎有一些家长是比同学们更加要紧张。 好多话想说，好多心情想分享，好多问题想问，好想知道更多他的一切呀。 你的心情我们听到了， 凤凰 U Radio 海奇的天空，实现你的渴望， 立刻加入凤凰 U Radio 官方微信 ID 号 U Radio 下划线 iPhone， 每天节目播出前用微信语音留言说出你最想对本日星级嘉宾的提问或者悄悄话，你的疑问或者心意就有机会在节目中让偶像听见，由偶像解答。 天天关注凤凰 U Radio 官方微博，锁定重量级访谈节目《海奇的天空》， 让你和偶像更接近。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三 D 化新闻，我是钟明奇， 我是樊素。 哎，在九月开头啊，这个学校就开学了。那对于同学们来说呢，这个假期作业做不完，通常是一个很紧张的事情。 我好像从来没做完过。 是，我前两天还听到有一个英国的一单新闻哈，说有一群这个学生，好像中学生吧，开学之前溜进学校，把学校放火一把烧掉。 为什么呢？ 不愿意开学。 是吗？ 而且烧掉了全校同学的假期作业，所以一到开学之前啊，你到这个淘宝上去搜代写假期作业， 是吗？ 特别多的这个代你抄那个暑假作业，而且是保证每个人这个笔记，你要求什么笔记的，按女生的笔记写的比较工整一点，都有这样的服务，大概从500块钱到1000块钱不等，这样全套服务都有， 真是有这样的市场。但是呢，有另外一些家长反对开学，不是学生反对开学，家长反对开学说什么？我交几万块钱学费给你，学完出来可能也没什么用。你看，你如果像我一样打工，老老实实赚钱，可能几万块钱呢，就是在你4年读大学期间就已经赚回来了。我看到成都的这个新闻啊，说的是一个父亲，他呢就反对他女儿去开学，他呢也是从农村出来的。记者采访他，他就说，我举我自己的例子啊，我就读了个小学，我出来还拉过三轮车，做点小生意都能赚到钱，而且呢比好多大学生都赚得多。他自己承认，我们是从农村进城的，没知识没文化，好多人是看不起我们。你们城里人不都宣传吗，说读书为了改变命运，为了让大家看得起你，做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他这番话非常实在，接着讲，但是呢我也看不起你们城里人，特别假，老是喜欢说有文化受人尊重，但是我觉得别人尊不尊重我并不重要，这就是书读得多的人的毛病，死要面子活受罪。 干嘛要人尊重呢？你看我活得好好的，我有钱，我要别人尊重干嘛？ 你们很多大学生还没我捡垃圾， 就是我包里有钱就行了，何必那么虚伪？我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我跟你们观点不一样啊，这是一位父亲，他接着就给你算账，他说啊，大学四年的学费加上生活费肯定至少8万块钱，如果我的女儿高中一毕业开始打工，四年至少可以赚8万，这样一来一回打工就8年了， 一进一出差了16万， 就16万，他这16万呢，我拿去可以在成都买个房子都首付了，而且呢，或者我直接开个店做生意赚钱，做个投资。如果去拿去读大学呢，毕业之后也许你找不到工作，或者找一个工作一个月也就2-3千，又要4-5年才能赚回这16万，我算过了，太划不来了，女儿咱还是别去开学了。 胡校长同意这本账吗？ 真的有人这样算啊，以前我们教书的时候也提醒学生啊，暑假如果是没必要也不要做那个暑期工，为什么呢？因为可以赚钱嘛，一赚钱之后他就觉得哎，我不用再向父母拿那个零用钱啊，还可以有收入啊，念书又辛苦啊，于是他就可能就会放弃那个念书了。 哦，反而会不鼓励同学去打工， 这不是增加社会经验、社会实践的好方法吗？ 对， 好办法。 我们那个年代，我们是放暑假要出去赚钱打工，但是现在已经不用了嘛。 对，现在可能不是为了钱了， 反而怕自己染上那种所谓的铜臭味，可以这么讲吗？ 也可以这样说，短视了，反正就是你马上就可以赚钱嘛。那但是我们现在会鼓励就是同学做那个义工啊， 做义工， 对啊，你就可以充实啊。所以如果是在内地有父母这样看的话，我觉得是很可悲。这个不光是家庭教育的问题，学校的教育也是一个问题。老师怎么跟学生说？ 那如果您有家长跟您这样算账，就说我自己的这个小朋友，我不想他进大学，因为比如说我这个在哪儿买套房，我这个钱怎么怎么着的话，您怎么跟他解释这个事儿？ 在香港我想很少这种情况，反而就是说他拼命要念书，重读2-3年还是要念书，然后还是要进大学，念其他专科啊，受那一些专业训练，然后做一个专业人士。他就是我是说一些diploma 的课程，他们也觉得这个不好。不够，就是 一定要读港大， 对对对，一定要进大学这样。 所以香港是非常重视那张纸、那张证。 也可以这样说，觉得有一个大学的程度，你将来出来做事情都是有一个保障啊，等等。 但是你这么说好，我觉得可能这个跟这个回报率还是有点关系。香港的话，基本上你看这个港大之前的这个毕业生的薪酬调查，基本上香港如果这七间大学读到的话，回出这个毕业之后的，即使是在金钱上的这个回报率，恐怕还是比较高的，就是这个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但可能更多的在内地的话，这个大学的这个文凭现在已经有点缩水了。 所以说你看现在这个社会氛围它就是很功利浮躁的。 对， 说白了，我觉得啊，我觉得香港它其实也是算你之后的回报的， 它也得算， 只不过我的回报呢是必须有一个门槛，就你必须有那张证，你才能够将来看得见有回报。但是内地呢也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大家会觉得大学太多了，有的学校你我压根没听过，我也不知道你到底学了出来能学到什么，帮助以后这个雇佣工，帮这个雇主能够帮上点什么，我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在乎。所以现在很多人觉得大学生眼高手低，一出来所有人都想去大企业，想去这个当白领，很少人去愿意去当那种技术工人。但实际上现在大家说中国的这个工厂里面蓝领是最缺的，就你可能宁可去上一些 蓝翔技校、 技术学校， 对呀、 好也好过去念一些不入流的三本什么野鸡大学。 所以我觉得刚才你提出那个问题，怎么劝那个家长？我觉得还是要先看那个学生。如果学生是有能力的话，你不给他念，那个是家长真的要跟他详细的谈，就是说，你将来你的儿女还是要为人父母。如果是你多一点知识的话，你培养出来的下一代就那种眼光啊，那种将来的那个前途，就是你不可想象的。所以我念书的那个年代，在大学里面有很多女生， 他念完之后不一定出来工作， 嗯， 因为以前那个还是 要嫁人嘛， 要嫁人，嗯、觉得啊、嫁人如果是你有一个大学文凭的话， 比较难嫁了， 不是比 较 难 嫁啊、哦，比较好 嫁，那你一个条件比较优越， 现在博士文凭比较难嫁、 对对对，博士文凭就难嫁，所以有时候就是其实同一样事情是可以有两种观点的， 嗯啊、那这个胡校长在学校里面，我相信这个学生的背景也是有不同，那可能有的学生他家里可能经济状况比较好，有的状况就比较差一点。 对， 那有一些可能基层家庭，他确实有很实际的考虑，他可能觉得，为了养家糊口，我可能孩子就不可能读到大学。碰到这样的这个家长，你会劝他说，你让你的孩子再去读大学？ 其实，如果是家庭环境不太好的话，他更希望那个孩子是念大学， 嗯， 然后这个有机会真的脱贫， 嗯 啊、反而是他希望这样。 对，在香港的家长是这样子的， 嗯， 所以我们学校以前有不少的学生，现在都是生活得很不错，就是因为他念书，几兄弟几姐妹都是在我们学校毕业的，然后都念得很好， 嗯 啊、所以我觉得。反而就是有内地这种观念说，为了赚钱不念书的很少， 很少， 很不可思议。 那真的可以改变到他的这个命运吗？最后的结果， 可能这是不同年代的所面对的问题不一样。 我看完这些新闻，我还有另外一个感觉，因为我结合你，比如说香港中文大学沈祖尧校长，他不是之前有一篇在内地很火的一篇在毕业典礼上的致辞， 对， 他去年就说，他说学生呢应该是过一种简朴、谦卑和高尚的生活。今年开学典礼，他在中大上又讲了一番话，他就认为大学的成功呢，不能以排名、建筑物的多寡、所筹得的款额来衡量，而是在于能否培养学生拥有高尚情操、心存谦卑、能过简朴却快乐的生活。你看，其实他强调知识的成分是很少的，他基本上是要培养你的人格、 品格。 但是你在想，哎，如果真的是培养人格的话，我把小孩扔进社会里，我未必把他放到大学里。我可能甚至我的人格会一样的完美啊，如果是从这样的层面上来讲，是不是可以解释得通？我不把孩子送进学校学一些可能一出来就过时或者一辈子用不上的知识，我还不如去扔到社会大学培养情操去锻炼。 当然你可以这样想，但是在美国啊，有很多家长都不愿意送孩子到学校，就是觉得学校那个知识太狭窄了， 他们 homeschool。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是大学里面只是传授知识的话，而不是说让学生有一个比较宽广的胸怀，那个宽阔的视野的话，那我觉得大学生只有知识，有时候真的也将来对社会不一定有好处， 所以关键 还看这个大学是什么大学， 胸怀和视野。有的时候我记得我前几期节目也讲过，大学的时候，气质啊，所谓的气质是熏出来的，看你在什么的环境下熏。 是是，好，这个我看到有一个网友做的统计，好，在说是越来越贵的大学和越来越便宜的大学生，好，这是内地的学校，说70年代的，这个应该是刚刚还恢复高考的哈，说1978年呢，你如果读一个大学呢，每个月大概就人民币，当那个时候这个也比较值钱，一个月大概10块钱的生活费。毕业了之后呢，每个月哈大概还能够挣到这个30块钱，这个大学生绝对属于高收入了。到了80年代呢，80年代以后呢，你这个上学也基本上是免费的，教育回报呢每个月大概还有这个50-60块钱，这也属于是高薪。到了90年代开始，这个就有点差别了。你上学开始要花大概每月花30多块钱，毕业之后呢，每个月只能挣到100块钱左右，这就是1:3的这个回报率了。到现在呢，基本上就是你上学每个月要花1500块。可能你找个工作每个月只能挣3000块钱，这个投资收入比啊，如果说你真的去这么算一本账啊，算这个经济账的话，这个大学生确实是越来越便宜。不过另外一方面，这个教育的费用也在提高。 没错，那其实不光是在内地哈，包括在香港，今天早上有看到新闻，幼稚园的学费都是涨得不行。所以说 这还是可能是一般的幼稚园，不说这个郭晶晶的这个小朋友的幼稚园， 金刚娃的这个 金刚娃说是17万一 个学期的 好 学费。 嗯，这里是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今天我们讲了开学的话题，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就，其实我们知道胡校长有很多的在内地进行援建希望小学的一些经验，等会儿请他再来分享一些相关的见闻和感受。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三六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的是香港烛光教育基金的总干事，也是可风中学的副校长胡正宏先生。胡校长，欢迎您。 你 好，这个胡校长，我们知道在内地参与了很多这个乡村学校的援建。 嗯， 其实在这个内地现在这种教育的这个情况，城市跟乡村应该还是差别非常的明显。 对， 所以从香港的这个教育经验，再到可能内地的这个农村去看那边学校，您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我想是城乡的差距吧。 嗯， 城市的那个老师教的班很大，学生都很不错。 嗯， 然后对学校的要求很高。但是在乡村里面很难找老师，然后班小，很多学生都跟父母出去了，可能人口出生率也下降等等。 嗯，所以就是这个农村的这个留守儿童还是比较的突出这个问题，都是爷爷奶奶可能带着。 对对对， 啊， 有些是50%、60%。甚至70%也有。 嗯，其实我们听说一句话哈，叫做“千金难买少年贫”。那其实你在农村来说，孩子可能在物质条件上跟城里孩子没法比，但是他们会不会对于求学的渴望，要比城里的孩子要强烈一点？有没有？ 这好像大家的一个印象，觉得应该是这样，但实际上是这样吗？ 就是觉得这是可能是我改变命运的唯一的办法，我要考上大学，将来可能才有一个好的出路，改变农家子弟的命运。 对，有些学生的确如此啊。我还没退休的时候，也跟学校带学生上去嘛。那次是去韶关，看见去那个农村探访一个小女孩，小学3年级，然后她很成熟。她说每天每个礼拜要有2-3天就跟其他同学上山打柴，然后在家照顾爷爷。然后自己煮饭，我们去家访的时候他就在张罗这样子。但是现在到学校里面也听不少的老师说那个学生很难教，特别是父母出外打工，然后给他零用钱蛮多的，然后他就是逃学啊这样子，也父母也有时候打电话联系他，然后他就说老师你给我教他好了，我相信那个老师可以帮忙这样子。 是什么意思？他是 就是家长把责任全部推给老师，因此也无力去监护他们。 对，就是这样子。 是，因此这个家长不在身边还是有很大的分别哈，在农村。那老师的这个情况呢？ 老师也无可奈何啊，然后他觉得面对那么多学生，然后他自己也觉得自己那个条件也很差，那个学校住的环境也很差，然后他说那个有些学校还有寄宿的学生，小学2-3年级也寄宿，然后有些就要当值晚上还要看孩子啊这样子，自己有些在城镇里面有房子的就可能是礼拜五就跑回去，然后礼拜天就赶回学校，然后又看孩子这样子，他就觉得整个家庭生活好像就是那个束缚很大。 所以我的理解是这个农村老师的这个士气比较的差。 对， 那您从这个香港可能到内地的这样去参与一些援助的这个项目的话，您觉得从香港带去什么东西呢？ 我想我们就是给内地的老师校长打气吧，希望他们发掘一些资源，比方说爷爷奶奶虽然可能 不太会叫孩子，但是他们对孩子的关心，怎么纠正他们，不要宠他们的孩子，或者是多给他们一点支持，我想还是需要的。 这个可以做得到吗？这个爷爷奶奶 当然开始的时候很困难， 对， 但是我们不是生活在内地，也很难说你可以怎么做怎么做， 是， 但还要摸索。 嗯， 还要就是我们也鼓励学校与学校之间多沟通，然后看看他们各自有什么办法这样子。 嗯， 所以我有一个印象哈，就是以前的农村的小孩会觉得读书改变我的命运，但现在慢慢的觉得，就像我刚才说到那个新闻，可能我父辈他就已经不是通过读书改变命运， 我打工也能挣钱， 我打工也能挣钱，我反倒对于读书呢并不像大家意识上认为的应该会对于知识有那么的渴求，因为我确实也是这个资源有限，可能本来身边照顾我的人来督促我学习人本来就不多，二一个我这个学习的渴望上就动机就没有那么的强烈的时候，你真的是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可能跟当年以前那个时代相比是不能相提并论了。就包括在香港，我记得胡校长我们一起听过岭南大学以前的校长陈坤耀教授的一次讲座，他都讲过，他说现在的香港的教育也已经贵族化了，基本上你取决于你幼稚园接受的这样一个教育水平就决定你孩子的未来。我不知道当时 你能够进什么幼稚园又取决于你的爸妈是谁， 没错，爸妈都要一起去面试的， 对对对， 有可能孩子过了爸妈过不了，他会看你的几代人是做 什么的。是，哎，这个我真是，这个微博上有朋友说啊，他说我的小朋友去参加幼儿园的面试，小朋友过了面试，父母面试没有过他说你这让我怎么样跟自己的小朋友解释呢？ 对，其实我刚听到陈教授他说的那番论断的时候，我是很震动的，我说香港你看尽管是没有内地那种乌七八糟的文化去腐蚀他，比如说孩子家长去笼络老师啊，去包括送钱受贿那些，但是尽管资源上已经很充足了，但是在机会上他也是不平等的。 嗯嗯嗯。 其实您刚才您听完当时陈教授说的那番论断，您什么感受？ 我觉得还是一部分的人这样想 啊， 但是在香港因为不是那么多那个贵族的幼儿园啊或者是学校啊，一般学校来说那个老师的水平都是蛮高的，所以也不用说左挑右挑，但是学生收生却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如果是你说你收生的条件没有那么好，那可能有些父母就觉得担心，就是那个风气的问题啊。 对。 他就还是有些就选那个以英语来教学的学校啊等等，都是左右了那个他们对孩子将来的前途的看法。 嗯。 所以有的时候不用过于执着所谓的名校。 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香港的一个情况，就总体教育资源还比较平均，或者说比较丰富的一个前提下。 对对对对，在内地因为他就强调那个是重点学校嘛， 嗯， 那所以拼命那个孩子都要升到那种学校为荣啊，还有就是你村子里面有孩子到那个初中或者高中一个名校，他们也是很光荣的事情， 嗯， 要大肆宣传啊，这样子 是 啊。 我看到这儿哈，台湾有一个学者叫做熊秉真，他就专门写中国孩子的一些专著，他写过一篇叫做《童年忆往：中国孩子历史》，他就给大家总结说，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儿童教育，有几个特征。首先呢，他在理论体系和价值观上就是一种成人中心或者家长制。其次呢，就是有强烈的功能论和目的至上，就一定你要做一个有用的人，而不是说你要做一个幸福的追求快乐人生充满诗意啊，什么健康活泼，高晓松不有句话吗，不是房子和票子还有诗和远方，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表述，没有，基本上在中国的这个教育体系里面。第三个特征就是道德色彩非常重，小孩呢比如说军训，他也是要求你的要清心寡欲，省吃俭用，轻生慢动，希望造就一个人见人赞的小大人。就小孩呢，基本上要是举止非常有礼貌，像个大人样子，大家就觉得赞了，大家就觉得哎，好像中国的孩子慢慢的少了一点小孩原来有的本色，比如说好奇心呢，好动啊，你甚至觉得调皮顽皮是小孩应该有的这么一个特点嘛，天性嘛，是不是？胡校长对孩子这么多年观察，你有没有觉得反倒是小孩越调皮他将来成才的机会越高？ 对，我同意这种观察。 是吗？ 但是 内地可能就是比较传统保守，所以他就那个对于道德要求可能是有时候就要求很高调， 嗯， 但是学生就很难做到。还有就是太过看重那个学业成绩， 嗯， 现在在香港的小学就我觉得就是很注意孩子能不能够很活泼的去学习， 嗯， 那个活动的教学已经很普遍了。 是 以前说那个开放式的教育啊等等，有些家长觉得哎小孩子来到学校只是顾着玩， 对， 那学不了什么。就很反对的， 是。 那现在已经大家都接受了，觉得啊这种模式好， 嗯， 学生这样也可以学习，学得很轻松， 嗯， 也爱学习这样子， 嗯， 所以我们也尝试把这种观念就是带到那个内地的农村学校去， 嗯， 就给孩子玩也是一种学习， 对， 是 啊， 尊重孩子的天性， 对啊。 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我前几天做了一期周末节目，我记得非常深刻， 嗯， 弗洛伊德他说当年在维也纳的街头有一帮小孩，他们是做这个补鞋，是做这个擦鞋的小孩。 嗯， 就这帮小孩非常精明世故，他见过非常非常多的成年人。 嗯， 有人就问弗洛伊德，他说：“你有没有统计过这些小孩成年以后他们的发展怎么样？”他说：“他们全部去做了补鞋匠，因为见过太多人， 嗯， 他们基本上没有成长的空间了。” 啊， 嗯， 所以这个从擦鞋到补鞋匠。他如果上一个这个修鞋的职业学校的话，说不定就能够变成一个皮鞋的设计师， 是专业人士了， 就变成专业人士。好，今天非常感谢胡校长参加三立化新闻的节目，非常高兴在开学好， 嗯， 希望大家能够听到这个来自专业好教育工作者的这个意见，哎，能够对自己的小朋友新的学年在学校里面，如果说你还在上大学的话，哎，这个父母啊就陪你来学校的话，就赶紧让他们回家吧。 谢谢两位的邀请， 谢 谢 胡校 长，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好，我们今天下面进入有话直说。 你是说他应该都是挺好，只是他太过港女。哇，你这一句话有点得罪了我。我不是港女吗？ 正牌港女， 领导没有说，所以我没有做。哇，这些是不知所谓的答案， 严厉上司。 我看他的这个电邮的时候，我告诉你，七点多是下班时候，我旁边是站着无数的 人 包围着我的时候呢，我哭了出来。 性情中人， 我们有六队，每一天一队有一部车，我们租车到该去的时候，就是去一些没有人 去的 地方，这个才有意思。 大慈善家， 大家好，我是何晶莹 Ada。 凤凰 U-Radio 全新节目创新迎向，主持人何静莹 Ada 不单经营社会企业，也热心公益。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和嘉宾和你一同分享各阶层的人生故事，发掘生活正能量。 凤凰卫视集团第一档全媒体节目《全媒体全时空》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推出了。 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洲台、欧洲台、凤凰新媒体、凤凰 U-Radio 五大平台同步直播， 直击当天最热的议题，通过全媒体发散， 让新闻更全面，观点更立体，意见更真实。 多样的互动平台，传递最草根的声音。 锁定每周一至周五晚间6:25至7:00，全媒体全时空， 给你不一样的资讯新体验。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的，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哎，今天我们来关注叙利亚问题呢。根据美国白宫在8月30号发布了一份叙利亚政府在8月21号使用化学武器之后呢，昨天法国政府呢发布了一份9页的报告，这其中呢就包括了叙利亚的化学武器规模、研发机构以及当日的使用证据。这已经通过 包括47份视频在内的证据证明至少有281人在8月21号死于叙利亚政府的化学武器攻击。而这个数字关于具体的死亡人数呢，无国界医生，这是一个医生的组织，统计有355人以上死亡。而美国呢，在30号公布的信息就认定呢有1429人。那不管是哪一个数字，好，现在有证据都指向是叙利亚政府军使用了杀伤性的化学武器，这其中就包括这个在法国的报告当中就指出有数百吨的芥子毒气，数十吨的 VX 毒气，这个 VX 毒气是最致命的化学武器了，还有数百吨的沙林毒气，这个沙林毒气其实大家也听说过哈，在这个侵华日军其实当年也使用过这样的毒气。那据说呢还有一种是叙利亚科学家最新研发出来的糜烂型毒气，其毒性呢要强于沙林毒气。那在这样的一些证据指向叙利亚巴沙尔政府的情况下，哎，你认为这个现在对局势下一步开战的可能性会走向哪边？ 嗯，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像联合国它的一个态度，这潘基文也在前两天说到，联合国调查小组仍然需要4天的时间要调查这个曾经使用化学武器的这样一个说法。 嗯， 那所以呢外界应该给他们人员足够的一个时间，但是呢现在看起来美国好像等不及了，他们想要绕过联合国然后单独行动，然后对这个行使一下他国际警察这样的一个职能。 没错，奥巴马之前的这个公开的讲话中提到，他决定呢是寻求美国国会对这个动物的授权。那么现在这个球就踢到了美国国会这一边。昨天呢是看到美国国会的议员啊，几位这个指标性的议员，包括麦凯恩在内的，也都是说在考虑自己最后怎么样投这个票。那对于奥巴马来说呢，美国总统宣布是说，在目前动物和在一个月动物呢，其实对于美国来说没有太大的分别，因此呢他决定把这件事情交给国会，有充分的讨论之后啊，也能够获得国会的授权才决定到底 是 不是对叙利亚动物。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国会的助理他们有透露说，就是核心的议员啊已经就这个美国发动军事打击达成一致了，也就是说这个国会基本上已经同意了。 没错，因为国会现在还没有复会，所以说呢大家得等到美国国会复会之后呢才恐怕可以等得到一个最新的结果。但是在昨天下午有一条突发的新闻，是俄罗斯军方的一个消息，是检测到在地中海有两枚导弹状的物体好，从地中海射向地中海的这个东部，那地中海的东岸呢正好就是叙利亚了。所以呢昨天事后证明啊，是以色列的军方正在试射自己的导弹。那目前没有消息证实这两枚导弹落入了叙利亚的境内，但是可以感受得到双方已经是剑拔弩张，战争似乎正在爆发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问的是，美国的态度目前他是想绕过联合国对叙利亚来动武，那这样的一个行为您觉得是霸权的行为还是说把握先机呢？ 这个是有化学武器的证据哈，但是这个证据足不足以支撑美国这么一个动武的合理性，您的看法是什么？我们来听一下大家的意见。首先是来自湖北的穆先生，穆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穆先生您怎么看，如果说美国动武的话，您觉得它这个有合法性吗？ 我觉得这个肯定没有合法性啊。一个没有经过联合国授权的这样一个，这实际上就是一次侵略，说白了，只不过他看那个领导人不爽，然后就说那个领导人是一个坏人，因为他是个坏人，所以我有资格去打他。那谁是坏人谁是好人的话，那不就是美国自己说了算？因为在国际社会上大家还没有达成一个共识的时候，美国就想去进去，而且是一个拿过诺贝尔和平奖的这样一个总统来发动这样一场，想要发动这样一场战争，我觉得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而且美国的参与不会让叙利亚变得更好，今天的埃及就是前车之鉴。 您觉得即使有证据指向叙利亚有这个化武的使用，也不成为动武的理由？ 一个国家这个有化学武器的使用，现在还是否是政府军使用，这个其实还是没有定论的嘛，因为美国也有媒体报道说是可能是他们反对派然后拿着美国人提供的这样一个化学武器在这里使用。 您觉得这个证据还不是让人信服？ 还不够充分。现在联合国实际上也在等这样一个调查的结果嘛。美国却要提前先去行动，这个 说不过去嘛。 嗯，好的，这个是湖北穆先生的意见哈。 但是通常也有人觉得，这个联合国的最终的一个决议是不是会受到美国的一个影响或者是牵制？这个也、 啊、这个俄罗斯已经表态了，如果这件事情放到安理会投票的话，俄罗斯 是 会投否决票的哈。所以这件事情是很可能在联合国没有办法通过啊。接下来是来自香港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啊，孙小姐。孙小姐您好。 好，你好。 嗯，孙小姐您怎么看这个美国对于叙利亚的这么一个战争的威胁吧？ 我觉得就是你们用的那个想法都是不对的。 嗯哼。 因为最重要美国要不要打那个那个其他国家是他自己本身的利益。要是联合国说什么也没用，因为那个专家也是可能也是美国人，他是美国人的好朋友。 嗯， 所以到最后的话，这几天他只是看看有他国内里面有没有人支持他去打，不是为了给联合国面子，才决定的。 嗯，觉得根本也不需要给联合国面子，美国人。 对，因为他就联合国就是在美国里面嘛，那个联合国的 office。 嗯哼，没错。 然后你刚刚那个观众说那个奥巴马拿什么什么奖，什么诺贝尔奖， 和平奖， 诺贝尔奖那个奖也是美国人在后面说给谁的，所以全世界现在全只是控制在美国跟他的盟友身上，其他人说什么也没用。 那您的观点就是说现在无法阻止了？ 当然了，但只是要看看美国的经济可以承受而已。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 啊。嗯哼，好的，这个没有咱们想的那么简单哈，这个完全是在美国人的掌握之中。这是来自香港的孙小姐的意见啊。接下来是来自湖北的贺先生。贺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刚才我们听到这个有一位这个 香港的孙小姐， 孙小姐说哈，这件事情就是咱们就是其他人反对也没有用哈，美国人该动手也是得动手。那这个穆先生就说这个就根本就是侵略，您怎么看？ 认为呢，这个美国政府呢，它是不可能消停的。这个它的霸权主义思想是根植在它的这个骨髓里的。那个从简单的说，奥巴马这个上台以后这几年来，外界对他的这个外交也好，这个战争的思想这个分评只有两个字，就是软弱或者说懦弱。 嗯。 那么他作为这样一个总统，自然不想带着最后这样的评价来这个最后下台。所以在他的这个任期内，也必须从他自身的这个政府的内在要求来说，他也必须要兴风作浪，这样才能改变这个一个对他的观念。而且从整个美国的历史来看，除了越战当时失败以后，其他所有挑动战争或者发动或者参与战争的总统，哎，都挺伤痕累累的，或者说在美国人民的历史上，哎，还都受好评，还都能连任，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所以我认为呢，这个从美国自身的，我只是从这个角度，就美国自身的政治诉求和这个利益出发的话，它必然要对这个世界上下手。而这什么时候要动刀子？那什么地方动刀子呢？自然还是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在之前的这两伊战争这个结束之后，这个该这个地方呈现出一定的这个美国失去控制力的迹象。那么加强控制力最好的手段，莫过于对它进行一个更为强大的控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样一种霸权主义思想的彰显呢，是非常符合美国本身的利益的。 好的，这个贺先生分析的非常的全面哈。其实刚才提到的这个越南战争的例子，说美国唯一可能摔过跟头的就是在越南战争。但是哈，大家不要忘了，越南战争是法国人，这个美国人去帮法国人打仗。那这次呢，如果说开战的话，很有可能又是美国人跟法国人一块打仗， 联手。 哎，这个组合不是一个非常幸运的组合哈。这个大家也是可以仅供参考。接下来是湖南的冯先生，冯先生你好。 喂， 哎，冯先生你好，您怎么看这个美国对叙利亚的这个动武，他这个说得过去吗？他有理由吗？ 师出有名吗？ 他肯定说这个，那怎么会说的？谁知道都说不过去的吗？他行吗？他自己要动武是动武的，你说联合国采取行动那是可以，是不是？是不是？他要是说美国他实施动肯定是不行的嘛，这怎么会叫做？这就是霸权嘛，这就是就说干预他国的内政嘛。 您觉得这就是霸权啊，干预他国的内政。好，非常感谢湖南的冯先生。好，接下来是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赵先生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 啊？我当然肯定是不一样了。第一位先生的发言我听了跟那个张将军很相像，是吧？完了呢， 我就有一点不明白。 您说， 美国绕开联合国要打了叙利亚，他得了什么先机啊？我想不出来，是吧？ 嗯。 另外， 嗯， 就是因为奥巴马这两年没动手，他是考虑美国的利益。 嗯。 完了呢，在联合国上有中国和俄罗斯在这投反对票。 嗯。 所以呢，这两年呢，造成了巴沙尔杀死了大多十万人本国人民，就战争啊。 嗯。 完了，有200万成了难民。现在居然生化武器都使出来了，在这时候再没人管的话，那这世界还会成什么样，是吧？ 嗯。 而且呢，全世界的老说联合国只有12个国家支持巴沙尔，这12个国家咱说起来都脸红，什么朝鲜、伊朗这些国家，是吧？所以呢，作为一个有良心的公民， 嗯， 我知道我的发言上不了多媒体，但我也不愿意说假话。我就不明白，为了一个独裁者，咱们这么支持。其实我也不说了，意在不言中，大家琢磨琢磨好吧。因为我出在国外，就因为中国支持叙利亚得罪了好多国家，包括咱南海上都很纠纷。 嗯，好的，北京的赵先生每次总是能够提出非常犀利的这个观点哈，这个 总要有人管一管，他的意思是 啊，总要有人管一管。这的确，叙利亚的内战这个打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那 美国不管谁来管呢？ 那这个话也是这么说了。这个接下来是安徽的于先生，于先生你好。喂，于先生， 喂，于先生在线上。 哎，于先生，您在了。您怎么样看叙利亚的这个局势？ 我认为两方面都有，美国政客肯定会从各个方面的利害关系来衡量。 嗯， 打与不打，对自己目前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做出他们认为正确的方案。 嗯， 美国的强盗霸权主义是一贯的，他们依仗自己强大的实力，一直。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最高准则， 嗯， 根本不把什么联合国放在眼里，就像海湾战争一样，有联合国的授权也打你，没有联合国的授权也照样打你， 嗯， 管你有没有什么违禁物品，打了就打了，打错了，谁又能怎么样？这就是当今世界以美国为首的所谓民主、公平、正义。不过美国现在已大不如以前了，有些事情已力不从心。渐渐的日薄西山了，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第一。好了，我说完了。 哎，好的，安徽的于先生， 谢谢。 好，这个义正辞严啊，这个是美国也得考量一下自己的实力还能不能够支撑 得起。现在在这个中国的国度，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然后听到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对于美国要不要动武的这个观点是非常有意思的。 嗯哼，没错， 就是，看到这个国际社会的大国的争斗，小老百姓们他们的一些观点虽然是不能影响到他们的决策了，但是问题是，我们听到的刚才那些言论啊，有人支持美国，有人反对美国，他们的理由都非常有意思。 嗯，没错，这个叙利亚的这样的局势哈，其实很多时候是可以复制的，它有可能发生在接下来有可能发生在伊朗，有可能发生在比如说发生在朝鲜，那这样的话就对中国更加有这个切身的感受了。因此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叙利亚局势的这种关注哈，是非常能够理解，也非常有理由的。怎么那当然叙利亚的这个局势仍然在瞬息万变啊，每天可能都有新的证据，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也持续的保持关注。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也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朱明奇， 我是叶婷， 再会， 拜拜。